们去。 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97.4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，和你一起来听老歌。老歌在岁月的天空当中就像闪亮的星星，时常照亮我们的内心，照亮青春的记忆。李春波演唱的小芳你还记得吗？一双大眼睛，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一位淳朴可爱的美丽姑娘，她的身影永远留在了青春的山坡上，留在了经典的歌声里。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，长得好看又善良，一双美丽的大眼睛，辫子粗又长。在回城之前的那个晚上，你和我来到小河旁，从没流 变成一朵白云，飘在家乡翠绿的山林，在那果园里留下亲吻，在那湖水中投下笑意，它让翠绿的山林更加翠绿，让美丽的自然 这首轻快的歌曲是吴静演唱的《我多想》，继续来听《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》。歌曲在1993年推出，里面流露出悲切的情绪和淡淡的忧伤，是一个柔弱的痴情女子的诉说。不过，强烈的乐队化的风格使得音乐具有一种现场的感染力。 纯洁，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。看看可爱的天，摸摸真实的脸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许多的爱我能拒绝，许多的梦可以省略，可是我不能忘记你的笑脸。想想长长的路，擦擦脚下的鞋，不管明天什么季节，一样的天， 和凯越是一对姐妹组合，她们俩是双胞胎。记得当年她们俩演唱的《相伴》曾经很红，也许你也听过，回顾一下。 总在亲吻自己，什么最值得我珍惜？风风雨雨和我在一起，哦，我的老朋友，我又想起你。欢笑时候你愿意，寂寞是你来临，幸福感动我会记心底，哦，我的老朋友，你无论在哪里，我要谢谢你，我的好朋友，时时刻刻将真情放心头。

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、发热、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经典的老歌中回望曾经的青春岁月，苦乐年华是范琳琳的成名曲，是1989年的电视剧《篱笆女人和狗》的片尾主题歌，张黎作词，徐沛东作曲。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和歌曲磁带的发行，苦乐年华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。 生活是一团麻，那也是麻生凝成的花。生活是一根弦，也有那解不开的 把心交给我，心对心，你看 靠拢不需要承诺，我送我一份情，我送你一把锁，长悠悠悠爱也悠悠，心不再寂寞，我今生拥有你，你今世陪伴我，喜怒哀乐共有一把内心锁。 黄小琥的《心不了情》，歌词句句入心，非常动听，唱出了恋人的一片痴心。 心已倦了，泪也干了，这份深情难舍难了，曾经拥有天荒地这一份情。 刘欢，昨天下了一夜雨，这是电视剧《山不转水转》的片尾曲，听上去酣畅淋漓。北京太久没有下雪，也没有下雨了，就让这歌声为我们带来一些湿润的气息吧。 昨天下了一夜雨，走起路来浇花泥，天上有几丝云彩，依然是好天气。不是云彩不下雨，不是莲藕不挂泥，不是海水一无缺陷，咸也是天的兄弟。 雾里看花，这是阎肃老先生专门为1993年中央电视台的315晚会写的歌曲。阎肃要写一首打假歌，在上个世纪90年代，那时候假冒商品最多的就是化肥、农药等等。阎肃想，总不能写化肥是假的，农药是假的吧？也不能把手表、皮鞋、羊毛衫、热水器都写到歌里去。想来想去，他觉得不能直来直去，写得太白，要朦胧一点，把那些假的、差的、坑骗顾客的东西虚化成一个纷扰的世界，需要认真的去识别。他突然想到川剧《白蛇传》当中的慧眼，灵感一闪，于是就有了这一句：借我一双慧眼吧，把这纷扰看个清楚，便一气呵成写成了这首雾里看花。 雾里看花，水中望月，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，逃走云飞，花开花谢，你能把握这摇曳多姿的季节，烦恼最是无情也，小雨欢颜难道说那就是情人。 今天我们再次来听这首歌《雾里看花》，好像已经不把它当成一首打假的歌了，仿佛它的内涵已经延展成了我们看世界的态度。继续来听陈奕迅的《浮夸》。 是无人来，我期待到无奈，有话要讲，得不到装载。我的心情又像樽盖，等被揭开，嘴巴却在养青苔。人潮内越文静，越变得不受理睬，自己要搞出意外，像突然地高歌，任何地方也像。四面台着最闪的衫，扮十分感慨。有人来拍照，要记住插袋。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。似木头似石头的话，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自放带来烟霸，很不安怎去忧。做大娱乐家，那年十八，无校无会，站着如流落。那时候我含泪发誓，各位必须看到我，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。木村你住哪一座？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饱经跌堕，纵是能自偷我，你从。

的世俗的阻挡，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。城市中流行一种痛，那转身之间偏了他的方向，一路为你送上，冬日暖阳抚平你心中的点点忧伤，一路为你擦亮满天星光，如果你在黑 这时段的千千阙歌到这里即将告一段落了，我是云云，用这首老歌《这世界不会寂寞》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吧。广告之后继续分享老歌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儿郎》，钟威作词，刘桥作曲，韩磊演唱。

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千万次的问是1994年热播的电视剧《北京人在纽约》的片尾曲，由刘欢创作并演唱。在编曲时，刘欢运用了百老汇式的音乐，融入了很多美国化的音乐元素，但是从音乐里你依然能够感受到那种浓浓的东方情节，那种属于古长城一样的一览无遗的洒脱和气概。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，可是你却并不在意，你不像是在我梦里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。 Diamond, Diamond again, you ask me,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。 Diamond, Diamond again, I ask myself, 问自己是否离得开你。我今生看来注定要独行，这情已被你耗尽，变得不再是我，可是你却已 不听的小感动， 对我说今生今世相守， 经典加印的小确幸， 大风雨翻你随我到左边吗， 从流行到经典，心手相连的旧青春，从现今到过往，百折不回的燃岁月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是多么可爱。 从天上掉下来。多么愉快，朋友们一起来到郊外，天上飘下毛毛细雨，淋湿了我的头发，滋润着大地的胸怀。毛毛雨啊毛毛雨，你是多么温柔，是多么可爱。哦，幸福不是毛毛雨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哦，幸福不是毛毛雨，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。毛毛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苏小明的老歌《幸福不是毛毛雨》，继续为您带来的是陈红的《小桃红》，收录在他的《岁月飞花》专辑当中。下面我们听到的是 F 四的老歌《烟火的季节》，在2002年推出。F 四，你还记得他们吗？四位年轻的小伙子，连承旭、朱孝天、周渝民和吴建豪组成的团体。2001年，他们四个人一起主演了偶像剧《流星花园》，在台湾走红。随后呢，成立了组合，很快推出了首张专辑《流星雨》，受到无数歌迷的喜爱。 你微笑的眼，我看到无数晴天，吻你的脸的那一天，拥有全世界。未来是一个圆圈，在你我命之间，为我们诺言来加冕完美的句点，要把你拥进我外套的里面，为你挡风雪。

sunshine away. 当有天老去，由歌手李健演唱，2010年推出。这首歌表现的是一个年轻人对恋人许下的终生到老的心愿，也是他对恋人的喃喃心语。歌词句句发自内心，情真意切。李健用他那悠远纯净的声音为我们营造了一片净土。继续来听许巍的老歌《像风一样自由》。许巍像风一样自由，也希望久居城市的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一种自由而舒展的内心。我是于云，今天的千千阙歌就到这里，明早5点到7点继续来听老歌，稍后是早安音乐秀。 难分假与真，何苦总要肯死心，不惜一吻人海中抱紧，如今风里等，季节岁月变